党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神奇马戏团》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这是一部合家观影的动画，讲述遭遇中年危机的欧文继承叔叔马戏团的故事。片中不仅有大量的马戏表演，还有各种萌萌的动物，制作还算精良。配音阵容包括了史泰龙、伊恩·麦克莱恩以及艾米丽·布朗特。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道恩·强森主演的电影《摩天营救》本周五上映。影片讲述了巨石强森扮演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精英威尔·索耶纵身飞越千米高空火海，为救家人命悬一线的故事。电影《淘气大侦探》本周五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充满英式幽默的动画，主人公是一群花园地精，为首的叫罗迪欧与朱丽叶。故事讲的是地精摩斯带领地精们去寻找失踪地精的冒险经历，中间还融入了不少中国元素。电影《汪星卧底》昨天发布终极预告及海报，影片完全颠覆了观众的认知，将主角从人人搭档变成了人犬协作，力求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电影《北方一片苍茫》本周五上映，之前在 FIRST 的影展上，这部影片大放异彩，导演用黑白色调展现了对北方农村一些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并借用超现实主义去剖析这些现象。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影响本市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减弱移出，市气象台今早解除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雨基本结束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中，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市旅游委温馨提示，目前房山、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等山区景区已经关闭，请广大游客不要前往游览。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密云水库水位达到 146.31 米，蓄水量 22.04 亿立方米，水库水位和蓄水量都创下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时隔20年密云水库蓄水量再次突破22亿大关。今年汛期，排水集团投用了四组新型抢险单元，包括高空作业排水车、子母排水车以及大流量防汛单元等等。目前所有大型抢险单元每小时可以抽升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志愿征集工作今天早晨8点到晚8点进行，参加本次志愿征集的学校共有14所，招生计划276人。本科一批线上没有录取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朝阳区食药监局昨天在呼家楼街道开展717清一清健康双清行主题宣传活动，号召市民及时清理家庭冰箱药箱，树立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标志着本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仁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仁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动物环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é será?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在周三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聊过这个类型的话题了，我都有点忘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答应大家的有一张图片没有放。今天我已经收到了这张图片，欢迎一下我们的资深的收纳师、收纳达人张鹤群。赫赫，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赫赫之前跟大家聊过说，哎，我们把东西都收纳好了以后呢，包括啊放到冰箱里边的分类，有一个很神奇的物件叫标签机。哎，这个标签机里边打出来的这个小标签，它就是防水、防冻。 没错，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对，可以放在冰箱里，而且呢它是看上去会比较美观，因为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可以让你自己手写的，但是鉴于很多人可能写字没那么好看，所以呢这样的标签机可以解决这个困扰，看上去整洁又美观。 这个标签机之前听过，我跟赫赫聊天听过我们这个收纳主题还没有找到啊，这个像赫赫说的又可以防水啊，打印出来又是很整齐的啊，这样的标签机啊，没有的话到微博上面来找我好不好，给我们留言，我用微博的图片形式来回复你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大家去网络上面搜索就更加的便利了。今天我们要聊的跟收纳相关的这个话题，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收纳也是因为共享时代的到来， 没错 啊，所以这空间上面也会存在于共享的问题。 是的，因为其实像比如说现在可能马上又要毕业季，很多毕业生刚刚毕业的时候可能预算不够充足，所以会选择合租，而且很多年轻人是非常喜欢像老友记、生活大爆炸这样的电影情节的，他们可能会很希望能够跟朋友们一起生活在一起。那还有很多比如说像现在的小情侣，然后小夫妇可能刚开始起手买房或者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个小户型的一个住宅，这样的话呢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个共享空间的问题。 小情侣哈，小夫妻，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们的家啊，你总说哎呀我们家太小啦，塞着哪儿哪儿都是啊，在这个你们彼此共享了空间的同时呢，你们却没有好好的去 归纳一下，哎，说谁的东西应该放在哪儿？ 是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收拾一下？其实空间无所谓大小，即便很小的空间也可以看起来很宽敞啊， 是的， 住得很舒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共享时代已经到来的今天啊，共享空间里面，我们怎么来安排一下自己的收纳的问题？这个像老友记一样住在一块儿，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啊，这个。编剧好友跟我说，他的很多的同学啊，就是从这个戏剧学院啊，或者从北影毕业之后，哎，大家就因为你灵感嘛，是吧？你一个人在那儿死磕，你说你有什么编剧的灵感？ 对， 哎，恰恰是要同学住在一起，大家可能互相激发， 对， 然后互相，甚至是在你初毕业还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的量的时候，是好几个人共同来完成一个剧本的。 是的。 他说好多同学就是哎呀毕业之后从宿舍里边搬出来，紧接着大家就租一个房子然后住在一起，嗯，这个感觉特别好啊，特别好。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共享空间的收纳啊。心里话说这设计的也太完美了吧，你说今天赫赫带来这酒图里面因为太整洁所以觉得很完美，这个你今天的酒图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其实呢我今天重点是在说如何用这个我推荐的这些小的工具，然后把空间打造成不同的小单元，这样在整体上看来的时候就会让整体的空间看上去非常的整洁，而利用效率又非常的高。 哦，这个整洁啊是我们每一次讲到收纳主题的第一步。 对，其实这也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的空间非常的整洁干净，这样的话自己其实心情也会很好。 嗯， 但是可能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以前都是妈妈包办，所以自己当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时候可能就不太会这方面的工作，而可能我们父母辈的收纳呢和我们的思路又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更喜欢说把所有的东西都保存起来啊，然后整理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有章法， 嗯， 所以会出现表面上看上去特别干净，但是当你想找一样你心爱的东西的时候，你问妈我那个东西在哪儿，你妈八成都不知道， 就不知道还有过这个东西。 对，是的，所以说， 没见过。 没错，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话可能就会和老一辈不太一样，可能更舍得丢。当然这个丢是指舍弃的意思，你也有可能把它就卖二手闲置转让掉了，但是妈妈们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这种二手的观念啊。那年轻人的话其实是很喜欢这种跳蚤市场二手交易的，这样的话以物换物，可能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这种闲置的物品充分的利用起来，而且呢在自己家里收纳的时候呢，大家因为更多的不太像父母一样喜欢这种欧式的啊，特别浮夸的，可能大家现在更喜欢一些比如说日式的风格北欧风，所以大家都喜欢这样比较简单轻便的一种的生活的状态。 这一点二手平台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老是讲啊，说我自己开始断舍离了，我把很多的东西都放到二手平台上，但其实我最近自己有一个心得，就是我们家那个烧水壶坏了，我就说我就买一个我的学长雷军他自己啊，他们就买一个他们家的壶吧，然后呢但是我就上就是某宝上面就搜了很多，包括他们自己旗舰店，我就发现因为他这个某宝上面呢他会自动的也会把他二手平台，因为是同一家嘛那就是会自动的显示，我想其实没有便宜多少钱啊，大概他原价可能99，那二手平台可能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囤多了， 对， 真的是囤多了，或者是呢比如说你搬新家了，其实你自己有一个烧水壶，然后朋友送了你一个，然后原来那个就一直放在那儿，从来都没有用过， 是的， 实际上我就是少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个新的所以这个二手的概念真的是因为我们之前太爱囤东西造成的。 对，而且这个观念其实也非常的环保，很多东西如果要是直接丢在外面的话，其实它可能真的就是新的，只不过一次没有用，然后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使用价值，那丢出去的话呢可能就完全让它浪费掉了，那这个制造过程中所有的环境污染，然后包括所有的这种功力全部都白费了，所以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不如把它比如说身边如果要是有朋友需要送给他，或者是我们在二手闲置的这种平台上面把它给交易出去，其实这样的话虽然我们可能收不到钱或者只收到一点钱，但是 能够让这个物品物尽其用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二手平台上面我很多就是买家也问我说，你这个东西还包邮，然后又价格很便宜，可能就只能 cover 邮费。我说因为我很受不了一个东西出去我已然知道它成为了垃圾本身， 对 这件事情。所以收纳的第一步像赫赫说的，家里面要看得整洁，但这个整洁不是仅仅是关上柜子门， 是的， 特别简洁，我们希望大家是打开柜门啊，也是特别整洁，知道哪儿哪儿是哪儿啊，不会再有说哎我这个东西我有过这个东西吗啊，不然再买一个吧。 对，这样就会出现囤积的情况了， 囤烧水壶是吧。好啦，今天大家想要来看赫赫带来的酒图，每一张跟你们说都特别的整齐，这绝对不是因为有强迫症才会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的， 我们先来看图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大家也有共享空间，哎，现在我可能跟人是合租在一起，然后几个好朋友大家住在一起，或者小情侣小夫妻刚刚决定住在一起，我们的空间到底应该怎么来分配一下，有没有原则，有没有一些分配技巧，请赫赫来教给大家呢。微博来看图和提问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微博上面留言说，每张图都好有感觉，好整齐的排列组合，很喜欢看图啊，但是他也说了，但我自己就不喜欢收拾。但你不喜欢收拾没有关系，他的另一半很喜欢收拾，说他儿子在客厅里边会不遗余力的拿进拿出拿进拿出，小孩真的就是这样啊。 是的， 你跟着后面收，把东西全都收到箱子里，他的下一步就是跟在你后面把它再全都掏出来。 对，没错。 然后说宝妈真的很辛苦，就跟着后面再收。 对，其实这个问题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其实小孩的收纳我们觉得他可能很小，但其实从小培养他这个习惯真的特别有益，而且这个也确实能够直接的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省很多力气。 如果之前我应该还没有删掉那条微博，往下翻一翻，之前我们放过一张图片，就是关于小朋友的东西的收纳，我就记得那个小车，对不对，我们全部都给他用等一样大的小盒子。 是的， 哎，这样竖着码起来，然后他的因为有小朋友就是喜欢小小汽车， 对， 每一个汽车模型我们都给他放在里面， 对， 一目了然，然后又很像一个装饰柜。 是的，而且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孩子所有的玩具基本上都会保留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问到我说，我家经常丢玩具，可能就是孩子玩的过程中就把它给丢到沙发下面了，或者是在某一个柜子的角落里，或者可能他自己塞在了哪儿，可能他自己忘记了。那家长当然更找不到了。那其实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家里所有的角落可能都藏着某一个小玩具。所以这样集中的收纳其实是一个好习惯，首先能够让他把所有的物品放在一起，他知道我有多少小汽车，下一次他再想买的时候，家长是不是就能说，你看家里已经有那个黄色的小汽车了，你不能再买了，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太好了，你看你已经有一整面墙的小汽车了。 是的， 每个颜色都有了。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好习惯的培养，他现在可能把自己的小汽车随便丢，以后他长大了可能就是他的笔记本电脑，他的手机，他的钱包，这样其实是很不让家长省心的。所以我们从小给他培养这样物品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一定要物归原位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好习惯的培养。 小朋友的习惯啊，第一个呢是他特别喜欢拿进拿出拿进拿出，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你都想给他藏起来，他都想摊出来我能自己看到。这是一个我们大人和小孩之间生活习惯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是的， 还有就像赫赫说的，那我就都摊出来给你看，那这就是收纳的技巧了。哎，我要不要把小汽车都摆在盒子里面很整齐， 是的， 一目了然，不然的话我们都想不起来他还有个黄色的小汽车，他自己怎么能想起来呢？ 对， 说到这共享空间啊，我们有微博上的朋友说，一下子就联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哎呀，说各家各户呀，都做饭都在楼道里，然后呢，邻居晚上吃什么，你坐到屋里你就知道，哦，他们家吃小炒肉了，这样子，就是很像一大家子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大家又期盼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是的， 说一晃三十几年过去了，生活天翻地覆，共享也有了新的含义。 是的， 这个其实我们说到毕业季啊，就是没毕业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想给自己的这个 这个宿舍上的床拉个小帘子， 对， 下一秒都不想再见到室友，赶紧搬出。但真的，你毕业完了以后， 很怀念那个时光， 自己住你又觉得有点单调， 对、 啊、有点无聊。好了，说到这个共享空间的，我们先说一下原则吧，上半段。 我觉得首先共享空间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去了解说你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当你要共享空间的时候，就意味着每个人分摊到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那比如说，如果要是你跟你的朋友们合住，那可能你就只有一个卧室是属于你自己完全自己独立的空间。那你可能在这个卧室就要承担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你的睡眠可能得有床，那你的一些衣物的收纳你得有个衣柜，还有可能你的日常的学习工作，所以你可能有一个小书桌，对于女生来说，她可能还会兼具一个化妆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会把从功能上就知道这个房间需要具备哪些功能和哪些功能区。那在确定基础的，因为比如说像床，它是一个很难调节位置的，一个房间里基本上床的位置会相对来说比较固定。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从空间上面把它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特殊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爱好，比如说如果这是一间女生的房间，可能她的衣物就会比较多，你可能就会把大量的空间来给你的衣柜，或者说除了衣柜之外，你可能会自己买一些衣物收纳的一些小工具。那对于很多比如说爱打游戏的男生来说，他可能只有30件衣服，但是他的游戏装备会很全，然后可能有一些手办啊，有一些这样的游戏玩具，那这样的话他可能需要一个展示柜而不是一个关上门的衣柜。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结合你的这个所谓的户型和你的房间结构，这样呢从功能上首先进行一个划分，而不是说我进来之后屋里有什么我就往里填，这样其实很不适合你自己的习惯的。 就是我们搬进了一个新的共享空间，属于自己的一间新的卧室，第一步我们想好了刨开床不能动，其他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依据自己的习惯我们规划一下。 是的， 先从规划这个大面上的规划来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的跟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一聊共享时代。如果我们跟人住在一块儿，怎么来合理的分配一下我们的空间呢？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三制曲篇，汾酒4005的秘密。在汾酒厂的曲房里，在那里我发现了4005的秘密。隆冬季节，踏着寒风，我再一次走进了山西杏花村，来感受雪后杏花村的神秘与美好。魏师傅是汾酒大曲分厂的一名老师傅，干制曲已经20多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司机。在从休息室进去的第3间曲房里，我见到了魏师傅。魏师傅弯着腰，拿起一块曲掂了掂，把它摆在了边上，紧接着又拿起了一块曲再掂量了掂量，把它摆在了靠近中间的位置，看得我很是疑惑。魏师傅如此反复地摆了一层又一层，在我站着都已经觉得累的时候，魏师傅已经把最后的3列摆完了，直起腰来捶了几下，向我走来。累了吧，就剩最后这些了，我寻思着翻完了再说。说完，魏师傅咧嘴一笑，单纯的像个孩子，指着刚刚完成的作品，魏师傅给我介绍道，这个我们叫翻梅子，就是根据曲块上梅的情况把曲块翻成品字形。你看侧面这两层像不像个品字？确实是一个个的品字，我点了点头，想起之前的疑问问道，魏师傅，看您刚才拿着曲块掂量了掂量，一会儿放边上一会儿放中间的，有什么说法吗？这个说了也简单，我们翻曲 讲究的是轻重、虚实、冷热。四周是轻的、虚的，中间是重的、实的。拿这个四层的品字形来说，就是二三层的重，上下和两边比较轻。就像南极企鹅抱团取暖一样，最里面肯定是最暖和的，越往外温度越低。重的要求的温度高，放在里面能发酵得更快，而轻的本来就发酵快，要求的温度较低，放在外面可以均衡一下。原理确实是简单，但真正能做到和魏师傅一样上手一颠就知道该往哪儿放，就不知道需要耗费多少年了。魏师傅，您练这一手用了多长时间呢？我很好奇。我们一般是三年学徒，五年出师，八年成不成才还不一定，全看悟性。我也是练了十多年才有了点手上的感觉，这个得一直练，不然手就生了。曲块没放对地方，不就白下了块好曲吗？这样翻梅子要多长时间翻一次呢？我这车间是第二遍翻梅子了，一般是隔天翻一次，一次就是这么一千，一共4005块。4005块，我有些吃惊。对，4005块。我们有明确的规定，每一间区房里都是4005块区，不能多也不能少。为什么是4005块呢？我很疑惑。4005块是我们根据区房的大小、通风情况、热量分布、区块摆开的间隙等等综合因素推算出来的最理想数，这样能在保证区的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治区。魏师傅带着自豪解释道，从卧区的4005开始，到翻梅子隔一天翻一次的4005，再到拉尾杆的4005，最后到出区房的4005，治区师的手一天要重复4005次，调整4005次位置，一次次，一月月，一年年，周而复始。 神仙修行靠 battle， 八戒酒吧当 DJ， 开心麻花联合余生境推出音乐喜剧《嘻哈游记》，7月18日起，海淀剧院颠覆西游题材，玩转爆笑剧情。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关注微信享购票优惠。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特别特别多的名牌， 特别特别全的产品， 特别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潮男潮女可能非常喜欢买这个衣服、包包、鞋，那可能就需要额外多加一些这种收纳单元。还有一个日常用的，就是我们玩游戏、工作、看剧的放电脑的一个桌子。 嗯， 那这个对于女生来说，可能还会兼具一个梳妆台的功能，所以呢，它的收纳也一定要是很强大的。那基本上就只有这三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区域。其他的就可以按照我们可能这一间你分到的这一间卧室它的大小来进行衡量。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卧室真的是可能它是主卧非常大，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就喜欢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看剧，那可能你会放一个小沙发啊，然后或者放一个懒人沙发，然后放一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流行的可能一个投影，然后大家一起来看剧，这也是 OK 的。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把你的空间给规划好，把你的这种固定的非常必要的这种功能区给划分清楚，然后尽量的增加一些收纳单元，把你的东西都能够规整的收纳好，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整体的空间能够有序，而且是能够让你高效生活的。否则的话，可能后期就会出现因为你的收纳空间并不匹配你的所有物品，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外面乱堆，那这个卧室你自己都不愿意进。 嗯，好，这个男生和女生，我们如果分配到不管是卧室，还是说，哎，因为两个小夫妻嘛，那可能很难就各自的卧室。 对， 哎，你们共有的这个卧室也依据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就还是那个原则，因为朝向和户型决定了你的床可能真的只能摆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剩下的我们就要来考量我衣柜需要多大，我的这个电脑桌、我的梳妆桌、我的书桌需要多大，它还要兼具多少的收纳功能。 是的， 嗯，不要刚才赫赫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合租共享以及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的，也会涉及到彼此空间的一个交集的时候，不要想好说，好了，你这儿给我摆了个柜子，我就想我怎么在这个柜子里把它塞满啊，然后合理利用起来，不是这样的。你要首先是依据你的习惯，你不想在这儿放一个这么大小的柜子，那我们就放弃它。 对，没错， 换一个地方，放一个别的尺寸的柜子， 是的， 放你想放的东西啊。这个真的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嗯，吐槽爸爸妈妈们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引起大家的共鸣啊。但是其实魔手一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因为我们父母他们带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啊，就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培养了他们收纳的这个习惯。说这个三十同学说我妈妈很爱收纳，但是呢，哎，这个我爸爸的这个手表盒、手机盒，我妈妈都不给他扔，然后呢很整齐的给他塞满一个抽屉。这是什么时候买的手机盒都在，要那盒干嘛，手机都不在了吧。但是呢你看未来好像在江湖也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各种盒子都是装满收据啊、名片呐、或者是一些数据线呐、这是妈妈们的收纳方式哦。 对，这个其实是很有年代感的一 种盒子留下来。 没错，因为尤其是像千万不要让妈妈们收快递，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快递盒子可能还挺好的，以后万一能装点东西呢，可能就会给留下来。还有像很多女孩子他们的那个化妆品盒啊、买回来的包装真的特别精美，妈妈们肯定会留下来的。 这包装盒特别精美，哎，这个以前我们也提过，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想要你的家非常的整洁，这个收纳盒的尺寸的统一性非常重要。 对，其实今天的图片的话，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显示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收纳的一个概念。你看它包像第一张图，它所有的抽屉都是透明的，就很方便收纳，而且它很整齐。如果要是你想可能这里面你放了几个五颜六色大小不一，你打开的时候就会很乱，你的收纳物品首先就很乱，那里面的东西可能你也没有心情去好好的收纳它。那像第二张图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非常整 整洁干净，但是又很有高级感。 嗯， 那高级感来源于哪儿？就是首先色彩统一，而且尽量单调。比如说，如果你很酷，就全选黑色；如果你就是很高冷，你全选白色；如果要是你性格很开朗，你选彩色也没关系。 很热烈。 对，但是一定要同一尺寸。 嗯， 比如说，如果要是不同颜色的话，如果是同一尺寸，就还能够保证它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如果要是大大小小，颜色又不统一，放在一起就会很丑，它就高级感就立马不见了。 嗯，你想象一下，如果它是彩色的，但是尺寸比较统一的盒子，看起远看起有点像魔方。 对，其实还蛮好看的。 嗯，又符合大家的个性啊。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图片是透明的白色的，你就只能够这样，家里面才会整洁。收纳盒的尺寸啊，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非常的重要。各位妈妈们，其实呢，你们扔掉的那些纸盒子呀，放心，它会有专门的人去把它再收集起来。 是的 啊，再利用。我们不要担心好像我扔掉的这个纸盒会产生什么样的垃圾的后果。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用比较少的钱去买一些比较整齐的收纳盒，这个对于我们共享空间的利用也很重要。 是的， 你透明的盒子，今天这个柜子可能有两个盒子放了老公的东西，留两个盒子放了老婆的东西，哎，但至少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对 利用起来。嗯，还有吐槽妈妈的这个，哎呀，你现在的境遇跟我是完全一样的。他说，说起这共享空间，我不得不隆重的表扬一下我的爸妈，因为他们共享空间安排的非常合理。家里面有两个衣柜，一个呢就被我爸塞得满满的，另外一个呢就被我妈塞得满满的。我想问，我是被这个家彻底踢出去了吗？因为你不常回去啊，真是的，那就是你爸爸妈妈的家，好不好？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俩在共享这个空间，你确实不常与他们共享这个空间。 对，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伤心时刻。 好可怜啊，说每次回家只能把自己的衣服从行李箱拿出来，然后穿完再叠回去。哎呀，我也是这样哎。 而且还会被批评太乱了，你能不能把行李箱收好，对不对？ 收好，你能不能穿回去的衣服你都把它就是行李箱能够立起来， 对， 立到每个空某一个空 间里。妈妈们通常都是这样的。 哎，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共享的这个空间已经非常的满满当当了，这个共享空间太满也是很多家庭遇到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是共享空间的话，它可能每个人分摊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最先要做的，在收纳之前最先要做的是整理。 嗯， 就是确定你每一件物品是否还是真正需要的。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尽早的把它给断舍离掉，可能去送给朋友，或者是转到闲置平台上。这样的话其实能腾出大量的空间来。因为如果要是你把你有限的一个小小的卧室全部摆满很多你多年不用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浪费。 第一呢是虽然说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共享，不管是情侣、夫妇、好朋友之间，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本着说好了这个空间我们来共享，来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塞满满，不是本着这样的原则。 对， 我们今天还是要教大家一些方法，让齐心协力我们把共享的空间做得这个有紧有松啊，还是有一些空间是空出来啊。大家如果有多的东西想要放，随时也能够找到，不是说 对 我又得腾出一个空间来给谁放这个东西。好了，刚才说了一个大的原则，那接下来我们可不可以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就是首先我们要在整理的时候有几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我们说的用时间来划分。比如说这一件衣服，尤其是这个针对于毕业季来讲，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搬家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衣服但其实没有穿。因为像大学的时候，可能大家刚上大学的时候会还穿得比较青涩，是很学生的打扮。 嗯， 那等到毕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马上要步入职场，你穿的衣服相对来说就会成熟一些。那其实它中间虽然只有四年，但是跨度是非常大的。以前的很多衣服其实真的你不会再穿了，因为它已经不适合你的年龄，不适合你的身份。 嗯，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把这样的衣服捐献也好，或者说把它放在二手平台上交易出去。这些不适合你此时年龄和风格的衣服一定要 把它给断舍离掉，因为放在你的衣柜里反而限制了你的空间，可能你就没办法再去买新的衣服，然后让自己完全脱离掉以前这样不适合的风格。 为什么会有毕业跳蚤市场呢？ 对， 除了可以卖复习资料以外，大家也要交流一下这个衣服的风格的问题。 对， 哎，学姐和师哥们都可以把你们在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这个很符合校园风的衣服， 对， 哎，我们再传下去， 没错， 给继续留在校园里的孩子们啊，让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校园风。那我们走出校园了，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对， 风格上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毕业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我觉得1到2年，你观察你自己，男生女生都一样， 是的， 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会有一些变化，你的穿衣风格和你的喜好有很大的变化。 是的，我以前就会发现我的很多来咨询的人，他们的现在的风格和我打开他的衣柜看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判若两人，而且他对自己的定位可能也不会很清晰。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就说我非常喜欢长裙，我特别喜欢长裙，然后确实她有非常多的长裙，但是我们在这个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她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因为长裙其实很不方便。 他为什么会自我催眠，觉得自己特别喜欢长裙？ 他其实是喜欢长裙的，但是长裙其实不适合日常穿着，包括像上班它不够正式，另外呢可能也不够方便。但是短裙呢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你平时上班出街，然后也很适合说你走起路来也没有那么多负累。那他其实最后发现，整理之后发现，原来我平时穿的最多的是短裙和牛仔裤。原来长裙我真的很喜欢，但是他可能有10几条20条长裙，但是真正穿上身的只有在旅行的时候1年1次。 旅行照专用， 对，没错。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其实也会反过来发现，原来我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好像有一些偏差，我以为我喜欢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它的实用性并不是很强。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他十几条长裙，因为长裙嘛你很怕折叠，然后它都挂在衣柜里，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来挂十几条长裙。那自从他觉得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把这些长裙全部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转了出去，然后他的衣柜真的空出来了很大的一块。 你看，断舍离有时候就是从我们分析自己开始。 对，你要认识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分析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舍不得啊，因为这个女孩也是因为赫赫你跟她说了， 对， 然后她开始反思自己，好啊，下定决心把我这些真爱的长裙都到这个二手平台上面卖掉。但很多人确实自己很难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共享空间了嘛，让你的小伙伴们来帮你下这个决心。 没错， 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啊，你的衣柜为什么永远都是满满当当的啊？刚才那位表扬，隆重表扬父母的，你再回家呀。第一呢，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你踢出这个家吗？因为你老不回去。常回家看看好不好？这不单单是首歌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很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概念。父母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不知不觉中想用这种方法，是不是在刺激我们， 在暗示你， 对，多回家，这个多回家的概念。第二呢是，哎，你多回家你就有时间把你的这个收纳的理念传递给他们，慢慢的影响他们。好，这是衣服，很重要的一个收纳的原则。大家回家也可以打开衣柜，然后呢，哎，我观察了我一个好朋友，我推荐给大家这个方法啊，因为很多人不自知，说我到底平时每天我更喜欢穿哪些，所以呢，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每天进公司的电梯就给自己拍一张。啊，哦，当然了，他用他自己的形式在记录了。其实，哎，你可能拍到30张、60张、90张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一季经常穿哪些衣服。 对，没错，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变化，比如说 比如说身材变化 很明显，胖瘦， 对啊、另外还有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哎啊，这个建议给到大家，我也是受别人的启发，我觉得哎，这个就是在你可能来不及让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自检啊，这个事儿很重要。这是衣柜的部分，还有其他的原则吗？方法？ 嗯，还有其他的话，其实就是针对真正的共享空间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共享要有厕所的共享， 嗯， 厨房共享，客厅共享，这些区域其实都是共享的。那在这些区域，我们尽量一定要做到说，不要让自己就是自己多余的东西在这些空间里面占太多的地方。比如说，你觉得，哎，我的包太多了，我一定要在客厅再多加一个柜子。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以及接受别人的建议。如果别人真的觉得这几个包其实本身就不适合你，但是你还要留出空间来收纳它，可能就你需要再重新来看一看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收纳和整理的原则，就是说所有的物品一定要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也就是物归原位。 嗯， 因为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其实都会存在共用的东西，比如说可能整个家里只有一把剪快递的剪刀或者是刻刀，那如果要是你用完它随手一丢，你也找不到，大家谁都找不到，那下一次拆快递的时候其实就大家 都找不到， 对，大家都会疯找一群，就、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尽量把所有的物品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这样的话也方便别人的生活。 哎，这个真的是除了我们自己住啊，这自己家里人在一起这个事儿很重要以外，跟人合住的时候这个事情更重要。 对， 就有一些共享的空间，我们共享了它，然后呢大家会共享一些物品。 对， 这个物品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那这些物品一定要遵循赫赫说的这个收纳原则，物归原处。 对， 我用完了它我就马上把它再放回到那里，因为这样大家生活习惯是共识，哦，这个东西就在这儿。 没错， 嗯， 像空调遥控器啦，电视遥控器呀，还有这种的就是公用的剪刀，然后还有一些还有像厨房这一类的物品，在物归原位之前先把它洗干净。 哎，这个大家会有不同的情况使用到它，我们保持它的干净卫生的前提下一定要物归原位。 对， 而且呢这样可以避免你们买了一些重复的东西。 对，没错， 明明有酱油，哎，又来一瓶，哎，又来一瓶。 对，这样的话共享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酱油瓶儿。好了，还有什么样的原则要推荐给大家？还有最后一点时间。 其他的一些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说在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的和谐，不管是你的爱人还是说你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空间的问题有太多的争执，尽量的去磨合，因为其实态度最终决定了你真正是否能够愉快的共享空间，而这些技巧都是基于这个态度之后的。 哎，这也是生活习惯的一个培养。 是的， 这也是我们开始，我决定要开始收纳了啊！我今天听完节目回去，我就要开始捯饬了。但是你还是要跟你的室友， 对， 跟你的另一半啊，跟爸爸妈妈， 对，千万不要擅自为别人的东西做决定，一定要经过别人的同意。而自己的东西在如何摆放之前，除了你自己的绝对的私有空间，比如说你自己单独的卧室之外，其他但凡涉及到公共空间你需要有一些物品放置的时候，尽量还是与别人先达成共识。 好，这个表扬父母的这一位听到了吗？多回家看看。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谢谢赫赫来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 装修婚房就选一号新家， 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笑笑啊，工作别太累了，眼看着你瘦了两圈，婚房装修的事儿就交给妈吧。 妈，你身体不好，哪能让你跑来跑去的？ 傻闺女，拨打一号新家热线400-8764888，报个名，回头签个合同就行了。我和你爸呀都实地考察过了，设计时尚啥都不用操心，很多小情侣都选一号新家装修婚房呢。